大家好，欢迎来到乌托邦计划，迈向美好城市的备忘录。乌托邦计划 Utopia Movement 希望透过每周半小时的时间，与您一起谈城市与空间。我是主持人云庆。乌托邦这个词，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它是由在北方文艺复兴代表英格兰的一位作家叫做 Saint Thomas More 在自己的书里面所描绘的一个虚构的大西洋小岛。那在这个大西洋小岛里面有着完美的社会、政治与法律的体系。后来这本书与它的名字也成为社会主义的启蒙。那我们的计划为什么叫做 Utopia Movement？ 因为希望能够透过使用 Utopia 这个字源，然后不过这个 Topia 这个部分我们把它转换成这个 TAI， 就是希望能够让所谓的乌托邦或者是理想国能够实现在台湾这个地方。所以 Utopia Movement 乌托邦计划呢，希望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包含第一个，我们希望能够做都市书籍相关的导读，另外我们也会透过一些访谈的方式来了解现在目前在设计空间或者是设计城市的这些人，他们现在关怀的一些议题是什么。此外，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一些国外的案例来分享如何台湾可以借鉴这些空间设计的概念或者是城市规划的概念来改善我们的都市。城市是人类行为的聚集地，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专题？希望能够透过讨论城市的方式，让大家更加了解都市的议题。中文的字词非常有意思，如果我们来看城市这两个字的话，城和市其实它在讲的是不一样的东西。城的话，我个人的理解，它有点像是在建筑实体空间或者是一些边界的一个形容。可是市其实我们在讲就是市场或者是市集，它其实是所谓的商业行为，也就是人的活动。那结合了所谓的实体空间与活动，它成为了我们的生活环境。中文如此，在英文我们常常在讲城市其实就是 city， 那但是我们在讲市民我们叫做 citizen。 那非常非常特别的，这两个的字源也是在一起的。那可见就是在西方社会里面，他们看待城市的方式其实与公民或者是市民是紧密的连在一起的。所以城市不只是一个实体的空间，它更是人类活动或者是人类公民的一个集合体。提到台湾的都市，可能大家会吵成一团了因为台湾比较特别的发展的脉络和发展的一些个历史导致说台湾的城市的样貌非常非常的特别，非常非常的独特。那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那简单来介绍一下，其实我们台湾的城市史过去一直常常被忽视不过基本上所有的历史都与这个城市人类的聚集是有关系的。基本上台湾的都市计划是自日治时代开始，它的都市计划，所谓的市区改正计划，然后让台湾有比较现代化的一个都市计划。而后到了国民政府拨迁来台之后，他们有 促成了台湾的经济发展。那也因为美元的关系，所以导致了台湾的都市有非常特别的一个变化。那台湾的城市的特质基本上就是非常紧密，非常集约，而且有这样的住商混合的一个 特性。那就我个人的解读而言，我认为台湾的都市其实就目前为止来谈，都市是一个经济的机器。我希望未来的台湾能够，我们非常享受我们自己的环境，尤其是我们的城市的空间，我们不一定需要花大笔的钞票才能够去国外，享受到很好的一个城市的环境。那我相信台湾的城市，可以透过一些空间的改造，譬如说这几年非常盛行的，也将一些老屋的翻新的一个方式，然后重新赋予旧建筑新的生命。那我相信其实透过一些巧思或者是一些设计的手法，能够让我们的都市的空间更加的美好。那当然啦，除了非常硬的这些社会议题或者是都市议题之外，我每次的广播节目都会希望能够介绍一些小店给大家认识。那尤其我是在南部生活和工作，那我介绍的小店主要会以南部、中南部的特色的小店商业的空间来跟大家做分享。那希望能够结合比较轻松休闲的方式，能够来介绍一些都市议题，让大家爱上城市的生活。那如果对于我们的乌托邦计划有兴趣的话，千万不要忘记订阅哦，以及分享给你的朋友。